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， 继续带你听到江美琪和张志成的这首合作的作品。这首歌把它改成为了男女对唱的形式，让它听起来更加有煽情的感染力。和张志成的合作叫做爱情，唱这样的情歌呢，正好可以表现出他们两个人声音方面的感染力。